冲动，到最后可能就是什么冲动都没有，偶尔不去想，偶尔想的太多，让人想不想都失落。Oh, 只有相思人在守候，谁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，相思没有尽头。哦哦，你还有心意在相思里沉默。哦哦，你还有歌还在我的梦里唱着。

一场

你早已明了你要做些什么，你又何必苦苦独自折磨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像有千言万语对我说，其实我早已明了你在做些什么，你又何必这样难难舍。说你爱我，只因为你曾经找不到快乐。说你爱我，是因为你不能控制那自我。你就这样离开我，黑夜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投入爱越深就伤得越多。你就这样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把悲伤留给我一世黑夜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投入就伤得更多。

换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一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Oh yeah， 那么长 成了不可挽回的伤。你对我就

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